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合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周末陪着您。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首先要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呢北京城呢可能各个区域都开始降雨了、当然呢因为这个雨量呢分布不太均匀，所以不知道您那个片区现在下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这个片区已经停了 短平快，我们这儿哈， 东边日出西边雨， 哎，真的是。刚刚我开车过来的时候，这儿还没下呢，然后就下了那么10分钟，好像是貌似停了一下。 全在路上，就是从我出门那一刻到走到车上开始下，然后到我这边停好车，正好停了。 哎，但听说北部山区好像还有西部山区可能下的会比较大一点、啊，如果大家在外边，比如说您找了一个农家院啊，或者说是您正在走着盘山路啊，听着我们节目，您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啊。这个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依然是围绕着我们的伴侣动物，但今天呢可能往心理层面聊的会更多一些。 是吗？ 对，因为我们俩都属于比较正常的。 对，今天咱们两个聊这个话题啊略显尴尬。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两个都对于他 不理解 的少一点， 首先不了解，其次不理解。 你的童年还有过他的陪伴。 哦，那还是 对吧。 但我一直以为他是狗。 我的童年真的是一直见他就害怕。 哦，是吗？ 以至于现在我其实都有一点怕他。 哎呦我的天，为什么呢？ 不知道，就是每次尤其是那种纯黑色的物种。 哦， 哦， 哦， 然后一直盯着我看的话， 嗯嗯， 不用5秒钟、 嗯， 我就有一种由内而外的想交代点什么的感觉。 你需要交代的太多了， 对，不敢面对。 是这样，就是小时候老听这个传说啊，说这个，尤其刚刚涛涛说的那个黑色的， 嗯， 就是特别的灵气， 就特别阴森。 就反正我们说的可能是一个意思 啊啊 啊，就是比如说他从哪儿跳过去之后，一下就啪诈尸了，就那种感觉。 诈尸了 啊！原来你看过那些一些老的恐怖片 哦。 基本上都会有他们的身影出现、哦、而且你一看稍微阴森点的一下就会出现 啊呀呀呀呀呀， 哎，就是这样。 不愧是学美声的。 当然开玩笑啊、哦、所以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这个特别神奇的一个这个伴侣动物， 猫， 就是猫啊，又是猫啊。这个有的朋友也在提醒说这个不正经组合又上线，谁说的？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了不正经？ 真是，他是不，我是正经，对吧？ 好的， 好吧。今天咱们聊的是猫啊、 嗯、 当然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呢就是猫方面的专家、 哦、 今天有任何关于猫猫的，当然狗狗的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我们都能看， 没问题，都没问题啊、嗯、CHWL876。 来，先让两位嘉宾给我们打声招呼。 Lady First。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美联综合专人中心的耿文静，是个内科医生，平时的话、也会比较看一些猫啊狗啊什么的，非异宠专业的 啊。好的，欢迎小耿。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东润分院的院长，我叫高然。我自己也养猫，然后看猫看的比较多、 哦、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好的，欢迎高院长啊。你也养猫，耿院长也养猫， 耿医生 不是院长， 以后是院 长，他 未来的院长，未来的院长，那个耿院长不是耿大夫，你们来说说，作为猫主啊，因为耿院长不是耿大夫呢，他是猫和狗狗都养， 对， 是吧？你大概对猫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因为我们俩确实不太了解，哎。 确实猫跟狗就是感觉我给我的感觉会更不一样一些，因为我们家是先有的三只狗，狗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一开门然后就是哈哈哈哈的就过来了，对吧？然后像你就是想让你抱啊，让你亲啊，想陪它玩啊，对，都是那个样子的。然后猫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它需要你的时候它会过来，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不一定会过来的那种。但是也有的猫好像就是你叫唤它过来就是可能也能过来，但是我们家是一只那个加菲猫，就是那种扁脸的，也是当年捡的一只。当然了，别人很羡慕嫉妒恨，怎么能捡一只这种扁脸？在医院工作很容易捡到那种生了病的，就是有品种的动物。然后呢，捡回来之后呢，反正就是突然就觉得跟狗还是其实挺不一样的，尤其从叫名字这件事来，我觉得它一岁之后才知道自己叫粽子。就是他因为他 是 端午， 他抵抗了一年 他是端午节来的，然后呢我们就给他起名叫粽子。但是如果你 家狗是也都叫吃的吗？ 不是，我们家狗都是洋名，什么戴维卡尔都这个。然后那个就是他就属于如果你叫粽子 啊， 他不知道。然后呢基本上最后 必须得带点口音。 对 、哦、 我教他就得，我现在教过他最好用的方法也不是叫粽子， 那是 就是叫两个音，一个叫粽儿，就是啊，叫了过来。另外一 可能他前一个主人是唐山人，是不是？有点唐山口音。 然后下一个交换就是叫喵，他才会过来。就是反正就是，如果喊正经名粽子，他是不会来的。 哦， 就每次都是叫粽子。就没反应，然后就得嗡的就来了，就那样才能有反应。 还是忠于自己的出生地。 反正就是确实是很多不一样，但是因为猫是我捡回来的嘛，所以在我们家的话，我主要负责猫的饮食管理，我爸妈主要负责我们家狗的饮食管理。然后时间长了，因为我们家那老的已经死了，然后剩下的这两只就是他们俩的整个的生长期都是我在上大学跟研究生，所以他们俩属于对我。 没什么， 就是如果我爸妈都不在的时候也许能跟我，只要他俩在根本就是 第三选择。 对对，就是出去玩去的时候就永远都是不会跟着我，如果我牵着他们不是往前跑就是往后等的那种。所以呢他俩对我的感情并不深，导致了我对我们家的猫的感情其实会比那两只更那什么一些。所以但是其实就是感受不一样。但那个高院长他是专门的只养一只猫， 高院长 可能他的想法。 你只养猫，你来说说你是什么心理呢？为什么在因为你们接触很多动物嘛，对吧？怎么就选择了猫作为你的伴侣？ 我怎么觉得你这问题问的我这么别扭？ 没有没有，就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嘛。 那个猫是这样，猫，咱们现在都流行叫猫奴。 对，你们家猫叫什么名字？ 我们家猫啊， 嗯， 我们家猫叫就叫咪了， 咪了， 咪子， 咪、 哦、 子， 洋名就是 Mizzy。 哦， 那个 没有听出什么区别， 就是咪子。然后呢，这个猫是这个样子，因为它和狗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因为，我们都说，实际上狗伴随人类的时间会更长，而且要长得多。 哦， 所以说我们认为狗是一个叫全驯化的动物，但是猫是一种半驯化的动物。 嗯， 就是说它实际上还有一些就是野性或者是这种， 啊， 对对对，所以说它对人类的这种依附性并没有狗那么强。 嗯， 所以呢。这个养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变成这种感觉，就是 养不熟。 养狗，是狗哈你，就是，但是养猫是反过来的。 哦， 我们得拜它叫主子。 哦，那也和你的身份比较符合。 对， 你是院长呀，因为在医院里头大家都哈着你，回家以后你就得哈着点别人， 哎， 这样是不是感觉平衡一点？ 我怎么没觉得这特别？ 不过这个养猫的话确实是就是感觉就是你不能按对狗，比如说最简单一个就是吃东西这件事情，就是狗它不爱吃这个，你给它换了一东西，你可以说是饿着， 饿你两天就吃了。猫肯定不能这样，不管是从心理从生理角度来说，这些都不可能。就是两个、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在以前的你印象中，这就是一个小的狗，或者是就可能会把它想象成狗，但是事实上从各种心理跟生理角度和病理角度来说，它就完全就有一句话叫猫不等于小型狗，就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是、 哎，这个 明明你回忆一下你的童年和你们家猫，除了它趁你们全家出游生了一窝 小猫啊， 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好多遍了。然后其他的你还有其他的印象吗？对它， 原来我们家的猫就是个工具，真是跟宠物一点关系没有，就是逮老鼠。 我们家小时候还有老鼠， 就是老房子，然后那个时候呢，生态环境比较好。我们家呢，在收拾阳台的时候，我爸在收拾阳台的时候，就收拾出来了一窝小耗子。 你们家是楼房是吗？ 是楼房，三层，顶就是顶层，三层就是三层嘛。然后收拾出来之后就说，哎呦，而且被子什么的都会发现有咬的那个洞。当时正好我们邻居家的猫生了，说来来来，猫能逮耗子，赶紧把那你们养一只猫吧，我们就养了。当时也没有品种之分啊，就是哪儿有什么现在似的，我要养什么花斑啊，什么英短啊，什么加菲，没有，就是土猫。土猫身体特别好，就是我们说喂它吃什么呀，他说你们吃什么给它点就得了。 不是要吃耗子吗？你喂饱了它就不吃了。 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得把它先喂养长大了是吧，人家才能去干活啊。 对对对对 对。 但是真的是，你不是刚才说有用没用，反正自从养了它，这是它大了之后，我们家再也没发现过耗子。然后当时对它就也真没有所谓的什么感情，真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对他不是那么哈着，所以他就特别哈着我们。他真跟狗似的，就我们一上楼他就在门口等着。 哦， 我们一进门他就跳着让你抱，他就会从你的身上。他 饿了 不？真不是， 因为只有一窝老鼠，也不能吃太多，对不对？ 还真不是， 他也不会说留一个， 我们 繁殖一段，每天有吃。 我们那时候对他还挺好的，因为就是用馒头拌着鸡肝给他一块吃，包括喝奶啊什么的，就觉得一定要对他好。然后呢，他呢就对我们来讲呢，就感觉，我就为什么说是养了一只狗呢？就他的那种作用就是这样的。 这还不算哈着，这天天还鸡肝伺候呢。 啊，不，这个是只是喂养它。 不要妄图把我们和它放到一块 儿。而且最关键，冬天的时候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就在我旁边睡着，我就抱起它来，把它塞到被窝里，踹到底下暖脚屎。哦、到了， 想想、啊、 不是人。 你家猫出去吗？ 不出去。 不出去，但也有跳蚤的风险。可能当年被窝里不少跳蚤， 是，但是确实没被跳蚤咬过。 但是那个年代肯定不知道什么驱虫啊什么，那年代肯定 没有，哪有这呀？根本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它呢会在早上的时候，当你睁开眼，它会慢慢的走向你，就在你的胸脯上按。 啊， 就是按摩似的，对，就是 踩奶。 那个年代就已经这么肥硕了， 反正就踩来踩去，就给你按摩，然后呢就还呼噜呼噜的，呼噜呼噜的，你不会特别关注它，所以我对它根本没有饲养的感觉。但是后来当它寿终正寝的时候，心里边还是挺难受的。不过对于猫跟现在的这个完全不等，就不是一个概念。就真是不把它当宠物，包括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去养猫都是为了防老鼠，陪伴的功效也很少。 我这个咪子当时也是在店里抓老鼠的，我 们 收养了一只流浪猫。 你们医院抓老鼠？ 最早我刚开始干的时候， 那 当时是自己弄了个小店。 哦哦哦， 然后呢那个地方也是生态比较好，对， 明白。 然后呢，那个挂着什么猫粮、狗粮什么的，天天晚上就老鼠在那儿嗑。 哦， 然后我们当时就刚好有一个那个救流浪猫的一个阿姨，就说给我们让我们做绝育。做完了以后呢，我们看这猫也看着挺好看，也挺乖的，就给收下了。说看能不能抓老鼠。也就半个月，这老鼠就集体搬家了。 你怎么知道搬家了？ 没了呀。 哦， 就特别好使 啊，真的呀。 对，然后呢，那个也是因为它 这个最后这个大功一件嘛，然后最后就收编了，就抱在家养。 哦， 分猫吧，有的猫估计看见老鼠就吃。 所以我 不冷。 我见过好多猫不会抓老鼠，见到老鼠被老鼠吓得跳到了各种房梁上。 现在应该大多数都 会吧， 我估计 是不是？ 我理解跟品种可能有一定关系，咱们那一般土猫应该都会。 我理解跟妈妈有关系，就是他妈妈有没有 教 他 这个狩猎的技巧，是吧？ 你理解是什么？来， 驯化了多少代有关系，就也许就是 他不够野性。 就 是 如果他的爷爷奶奶在爸爸妈妈的爷爷奶奶之类的，如果已经开始作为伴侣动物一直陪着，然后天天都是吃猫粮的那种的， 对， 那好像这么算起来那个年代没有猫粮，但就那个时候如果不断的是这么吃的，然后估计不太会吧。 对， 但如果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是也是这种有野性的， 不，其实这个是在本能里的， 本能里的， 对，猫抓老鼠是天性，不需要教， 就是他应该是本能是玩他吧， 不 会吃吧， 它是捕猎的天性，就是它的基因里它就是一个食肉动物， 那 就 看它饿不饿嘛，对吧，饿了肯定得吃， 它不饿它也抓， 哦，不饿也抓，抓出来玩， 对， 饿了 就 抓着吃， 对，就跟有的养狗的朋友应该有， 狗也抓 那种小猎犬，它就看着一个小的一东西它就想上去叼， 哦， 完全不需要人教， 哦， 就是因为它这是在基因里面就带， 哦，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这个， 这我 就是一个家养猫生出来的小猫就不会抓老鼠，其实不是。 经常有的那个猫就把一个蟑螂就憋在一个角，然后它也不干嘛，就你别走，找这蟑螂一跑，啪就拍回来，然后就这么蹲着，就给它逼着这个角，然后这蟑螂一再动，啪，然后再动，啊，一摁，然后这 种娱乐， 嗯，就逼在那儿了就。 但是我真是见过好多猫，就是家养的猫啊，已经。就是也是名贵品种， 嗯， 在家繁育了多少代的那种，见到老鼠真的是 就怕 吓一跳， 因为他没见过这些物种， 从来没见过，而且我也觉得他也根本不会抓老鼠，而且我觉得他也不会吃老鼠。 原来我们家那只猫生了一窝猫嘛， 嗯， 然后就分别的送人了，也都是谁家比如有老鼠了，谁家开饭馆了，然后就送一只， 嗯， 有一只呢就送回我们老家了。 开饭馆那个一直在柜台上面招财。 开饭馆那个还真的一直在呢，就是至少我知道的时候是一直在呢，后来老家的那一只就最后就是去世了。 嗯， 为什么呢？是可能是营养不良，就像涛涛说的，可能妈妈没教他，当时是为了让他逮老鼠的，他最后什么都逮不着，真的什么都逮不着， 然后你们也不给他任何吃的， 他们也不给他任何吃的， 也太狠， 对，也不给什么吃的，后来好像是丢了还是怎么了，反正就去世了。 这种概念都是一年慢慢就 不一样，不一样， 当年的猫跟现在猫， 过去的狗也不一样。 我以前对兔子的理解跟我现在对兔子理解都颠覆了， 嗯， 我以为兔子在我心目中养 只是食物， 放在笼子里面吃点胡萝卜弄点菜，结果现在发现这兔子都得 上床，是吧， 都得厕所，都得吐粮，然后几点几点吃几颗青菜几片萝卜，完全的不一样了。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要正确的对待一下猫啊，咱们就聊现在这个猫，它的比如说我们要照顾它的时候，我们要当它的小奴隶的时候哈，我们应该怎么去照顾它，如果它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去给它实时的治疗。 嗯， 如果关于猫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来看一下这位龙医的问题啊。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来，龙一说了，他说各位专家好啊，他说我们家呢去年11月养了10年的猫急性肾衰竭胰腺炎，没法救了也没救活。今年6月初的时候在公园捡了一只小的流浪猫，是一只公猫，捡回来的时候看样子也就2-3个月大，而且呢睾丸还没有降下来，已经打了疫苗做了驱虫了，请问他几月去做绝育手术合适呢？谢谢。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给公猫做绝育手术的月龄差不多是从6个月龄到1岁左右，这个区间都会做。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会希望就是小猫在茁壮发育一段时间，咱们再把它咔嚓掉。但是呢，因为这个要知道，公猫这个一发情，它会很烦人 哦， 到处滋尿。 对对，而且那个味道是正常人类不能接受的。 嗯， 所以说呢，有很多其实大部分的猫主人给自己家的小公猫去做绝育的时间，通常是在它发情以后。但是呢，发情期间一般就是在大概6个月龄到1岁都有可能，就是一般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哎，它想造个次了，咱能把它咔嚓掉，基本上是这样。 好惨，哎，但他们像猫的绝育啊，咱们先拿公猫来讲，是对它的身体好还是对我们好？ 你这个问题问的比较，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你们要清楚，一个伴侣动物在和人类在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能去过度的去考虑，比如说它天生是什么样子，或者是说它在驯化之前是什么样子， 嗯， 对吧？就是我有时候会跟有一些主人，他们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剥夺了我这个动物的生育权，然后怎么样的？ 对。 但是呢，我会这么劝他们，就是说，实际上，因为它已经是你的宠物了，而且它在它当人的这个宠物伴侣已经是上万年了。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我们和就是猫和我们的关系更重要。 嗯。 相比它，就是。去要繁殖去生小猫的这种天性相比的话，所以说呢，为了让猫可以和人类去和谐的相处，所以有一些的操作你是要做的。 明白。 就是如果是举例的话，我们还可以去举马，就是马也是伴随我们人类非常非常多年的动物，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公马如果你不善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它。 嗯， 所以说这个道理是很相似的。 嗯， 所以我觉得呢，大多数主人也不用在这个事情上有特别大的心理负担，实际上还是为了是为它好，也是为你好， 为了更好的和谐相处。 没错， 对吧？ 嗯， 好吧，啊，这个咱一会儿先聊到这儿啊。今天咱们主聊的是猫，当然呢。包括狗狗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都是全科大夫啊，CHWL876。这个咱们呢，先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咱们的伴侣动物。 本栏目由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6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综合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

大家好。 还有高院长，欢迎您。 Hello。 哎，今天我们聊的呢是 猫 猫啊。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来吧，咱先回答一下杨都吉和三分明月的问题。来，杨都吉的，你来吧。 杨都吉说，他们家的这个豹猫，检查以后说是二型滴虫，嗯，说是药物治愈不了的。但是他们家的这个豹猫呢，一直拉稀，让人非常心疼。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它康复呢？来吧，耿大夫。 首先他那个说的就是二型滴虫，这个说法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一些医生为了让他简单的理解事情，所以就是这么去跟他去说的。 所以应该是几 型？专业上来说的话，就是能引起猫慢性腹泻，或者是说大便当中带一点点的血跟那种黏膜的情况，它是有两种类型的滴虫，一个叫假滴鞭毛虫。可能我猜是他说的一型， 嗯， 另外一个叫胎儿三毛滴虫，可能我猜是他说的这个二型， 哦， 因为这个胎儿三毛滴虫就是属于非常难去控制跟治愈的一种。这两种类型的话就是都会比较常见一些，从普通的显微镜下看，如果是特别有经验的化验师跟医生，有可能能够通过他们在显微镜下的运动模式跟染色之后的样子能区分出是哪一种。因为如果是假滴鞭毛虫的话，一般我们会尝试使用甲硝唑或者是芬苯达唑这两种类型的药物分别去尝试，每种药物吃的时间跟治愈率都不太一样，大概都可能70%-80%的可能性是 OK 的，但是反正试来试去一般都是能除掉的。但是这类的药物对胎儿三毛滴虫全部都是没有效。原则上来说，唯一有效的药物，不像他说没法治，唯一有效的药物是叫罗硝唑，只不过是你在北京市面的医院去购买罗硝唑可能是不太容易的，在我们专业中心也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就是罗硝唑，就是货源不稳定。 哦， 嗯，像这个罗硝唑的话，是从就是说文献上当中说是唯一一个可以去治疗这个就是这个胎儿三毛滴虫的。当然了，是说那你不治会怎么着，或者你没买到这个药，那这个虫子会在6个月左右有可能会自愈。啊，也有可能到12个月自愈。 自愈， 对， 那就不用吃了呗。 这虫子就嗝了，是这意思吗？ 对，就这， 哦， 就这个病是我们叫自限性疾病，就是有可能自己能恢复的， 有可能能扛 过。对，甚至有一些也曾经就是没有完全去掉了，但是吃了一些，比如说甲硝唑、芬苯达唑，然后它的腹泻的程度有所缓解，就是没那么严重了， 嗯， 但是还在拉了没那么厉害。同时因为有时候得这个病的时候，你可能通过加入其他的比如说饮食的一些调整啊，有可能能让这个腹泻的状况没那么的严重，就是说白了你要是能忍你再等它几个月，但是如果你要是条件可以或去问的话，你也可以去尝试购买罗硝唑这样的药物。 嗯， 哦，就是自己一般一年怎么都好了。 书上是这么说的。一般我觉得因为我们有药嘛，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把它给控制住的。还有一些的话，即便是那当时没有药，会发现就是常规的治疗也可以让它的腹泻能有所缓解。就属于主人能接受状态，不会是说那种哇一大摊那种，很少会那样。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病吧， 我觉得是可以维持到有生活质量的， 哦， 不会让他觉得那么心疼的那种。 哦，这个会是大部分的猫都会得吗？还是， 多猫家庭会比较容易有，还有一些，对，就是比如说，来源于猫舍的，来源于救助的， 嗯， 因为它通过粪便这些地方，它都会互相传染嘛， 嗯， 所以如果要是有多猫家庭的，就容易这个有那个有那个有， 哦， 但是不一定都表现出发作，也不一定一定大便当中检查都能够看到，它还是跟个体差异有关系。 嗯， 为什么能自限呀？就是抵抗力好的时候， 哦， 或某些情况下它能好， 哦， 啊。所以， 如果要是一直就是我让它扛一年的话，有没有什么风险？ 就 是它会不会变成别的病？ 就是， 什么病发展？ 一般的情况下，不很少会让这个动物能忍到就是说一直拉水那样一年。我也，如果是我作为医生，我也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的。 嗯， 我充其量能容忍它只是成型的偶尔的软便。 嗯， 但是呢，我检查可能某。偶尔能看到一根两根虫子那种， 嗯， 但是它也有，但是它生活质量是 OK 的，它没有说拉稀拉得很厉害， 嗯， 可以治疗成这种样子，我觉得不是问题。 嗯，哎，刚刚我特别想问，就是一般猫不是也要打这个几联几联吗？对吧？ 只有三联吧？是吧？ 猫是打三联吗？还是打五联？ 三联， 三联， 猫只有三联， 对，只有三 联。那打的都是什么呢？ 啊， 你很懂啊。 我还行，因为我不是有你们这些兽医的朋友吗？ 一般打的都是什么呢？这三点？ 打的是就是猫瘟、杯状病毒和那个疱疹病毒这三种。 嗯， 然后它就是这是三种最常见的、最常见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多的这种传染病。 嗯， 然后但是不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因为这个是它不是一种病毒性的疾病，所以它没有 至少没那么严重，可能是吧？ 您是指什么？ 就刚刚说的那个。 如果它真的天天拉稀、天天的水便，那肯定是很严重的。但是，这不说可以通过治疗去控制嘛？而且它又有可能自己好，所以说应该不是一个特别致命的问题。 那像狂犬疫苗，猫用打吗？ 狂犬疫苗，猫。怎么说呢？这个问题，从我个人来说啊，我一般交给主人自己去选择，就是它首先是这样，从法律法规上来说，它不像狗是强制免疫的 哦， 就是法律法规咱们规定，你养狗必须打狂犬，这个事情没有商量，要不然你犯法。嗯、但是猫上呢，从这一点上是没有这个要求的。 嗯 嗯，然后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狂犬病会感染几乎所有的温血动物，所以说猫也是这个会被感染的对象之一。 嗯， 所以呢，对于养猫的人来说呢，他可能会觉得有点膈应，因为猫还喜欢跟主人玩啊，那些扑咬的这种。 它会咬人的。 它是大部分是玩，它是一种或者是扑咬训练。 对。 然后它还会经常会可能把人咬出点血来啊什么，这种事儿很常见。所以呢，作为养猫的人来说呢，他们会觉得这个事儿有风险。 嗯， 当然，它理论上确实是会被感染狂犬病的，但是实际上，真正发生的例子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因为有朋友在问，奔葫芦就问了，他说家里边养的三个月大，打过一针英特威了，然后他也不和这个猫啊不和外界接触，也不接触其他的猫，那需不需要打狂犬疫苗？ 嗯， 其实您的建议就是看您的选择。 对。 对吧？ 对、就是， 如果您觉得这不是事儿， 对， 那就无所谓。 就是你有理由打，你也有理由不打。 嗯， 英特威就是三联吗？ 不是一个牌子的狂犬疫苗。 哦。 主要是狂犬病到目前为止都是死亡率100%的疾病。 是 的。所以这个东西官方的说法，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如果他是被任何的动物，哪怕是兔子或者是就任何温血的动物，如果是抓伤跟咬伤，我统一的口径都是去你人，我说的人啊，去打疫苗。 嗯， 我不可能跟他说你不去打，因为这东西真一旦那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对，所以说官方的说法肯定还是，但是你实际自己的话，那我自己我比较了解我的动物，或者我不怕死，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我不可能跟其他人是这么不负责任的说你可以不打。 好的，那说到狂犬病的话，我想向两位证实一个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这事儿不靠谱，但是呢，有人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不知道这个是否是真的。原来说有一地儿啊，盛行吃什么呢？就是吃咱们聊的伴侣动物的肉啊，狗肉火锅什么的。 哦， 说有一男的就吃了狗肉火锅，然后呢就得狂犬病死了。我当时就说这事儿会是真的吗？因为也确实好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不过我倒真没看到过有人说这到底会不会得狂犬病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像这些病菌什么的经过了高温的消毒，咱们就拿单说这件事儿，但从这个医学上来说，经过了消毒之后它狂犬病的那个病菌还会存在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种事情。 应该只有一个病毒加热了也还会存在的，应该就是疯牛病的病毒吧，管病毒。 狂犬病的病毒灭活应该是很容易的。 主要是因为除了疯牛病，应该都是只要加热都会死。 对， 它 离开了动物体就非常脆弱。 所以这事儿应该不是靠谱 的 事儿，是吧？ 嗯，都火锅了，那就更加 火锅、 啊、 一煮就没了。 对啊， 但是吃这种东西，如果没完全加热、没熟透的话，还是要小心什么布病。这个狗都是有可能，包括羊。 反正像这种就少吃，真的。说句实话啊，因为各方有讨论，我们在这儿也就不讨论了。说了一件这事儿啊，来，我们看看三分明月说了，说我们家的猫啊，经常到处乱尿，哎，这有什么方法纠正呢？先问问这个高院长，你们家的猫 尿吗？到处 乱尿吗？ 从来不啊。 哟，怎么教育的呀？ 为什么？身上给背个袋儿。 随地随便是吧？随时，不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是这样，猫 猫它有一个天性，就是要在猫砂里上厕所，所以说它和狗还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说 它的天性为什么是在猫砂里上厕所？ 是在沙子里，在土里。其实 因为它是一个来自沙漠的动物，它最早是埃及出来的，就那一块儿啊。然后呢，那个所以说猫在这个土里或者沙里上厕所是天性。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用浇的。但是呢，我们在养猫的过程中呢，经常会发现有一些猫会在家里各种的大小便。这种时候呢，我们一般会就是 建议主人买一个吸尘器，家里别太多土。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它是有原因的。然后呢，一般分大类的话呢，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疾病的原因，疾病的原因可能有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或者是什么情况， 憋不住是吗？ 不是，它是它不太舒服，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常行为。然后呢，所以这部分需要可能去医院要去做检查，跟医生去沟通。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叫行为异常，就是它不是因为它生了病，而是因为一些别的问题导致 情绪不好。 这个对，这个 满意 咔嚓了人家。 哎，还真没有，一般是因为第一压力。 压力， 对，猫是一个特别容易产生压力的动物 啊， 它比较敏感。咱们的话来说，它和狗不太一样，狗心比较大，但是猫呢比较敏感。它如果你的环境里面出现了一些让它觉得压力特别大的情况，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行为。 比如说 你养了很多猫， 好多事情， 好多猫， 对， 都会压有压力。 对，比如说有时候搬家，或者说你们家多了个孩子。 对 然后比如说你有时候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原因，他都会 家里来客人什么的，这都会给他有压力。 对， 真的呀。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是他选的那个猫砂或者是猫厕所或者是放猫厕所的那个地方不是特别合适，他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或者换一换。这一般 是什么地儿就合适啊？ 这我特别有感触。 不知道 不知道。 哎， 那天人家送了我一个粉色的猫砂豆腐砂，粉色的，就让人觉得少女心泛滥那种。 所以你们家的猫是公猫吗？ 我们家是公的。 所以你凭什么让人家少女心泛滥？ 我少女心泛滥。 哦， 然后那种粉色的沙，然后觉得好好玩。 我跟你说，粉色的现在都不是少女心，都是。行，你接着说吧。 然后后来那个，我就带过去了，人家试用的嘛，想让我试用完，然后给他点什么好的反馈那种。结果我就把那个沙子拿过去之后，就往那里放。然后那个我妈中午打了一个电话，说我们家猫在阳台拉了个屎。我当时就第一个反应，我说赶紧把那个粉沙给我扔了，因为我特别担心它会讨厌这个沙子，结果不撒尿，结果。憋出毛病来，就容易因为这件事情会就引发出刚才那位同事说的那件事情，到处撒尿啊，或者憋坏了，反而将来尿不出尿来了，吓死我了都。所以千万别轻易的没事试各种乱七八糟的，就像他说的，这个你放的位置不对，使的什么味儿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祖宗就不上了。 那一般多久你能试出来他喜欢家里的哪个位置？就是哪个位置适宜作为他厕所的摆放位置？ 我跟你说，这要是做到极致是这样的，你养猫前 家里 铺 满猫砂， 一二三四五六，然后每种猫砂盆里面放一种猫砂，你摆一排，看你煮的回家上哪个，你以后就买它。当然这比较过分， 工作做得太到位。 所以你看他这是伺候主子伺候的特别好嘛。我这个贸然的就换了粉色沙，结果人家就不正经上了。 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一般做不到这个程度啊。但是呢，我们一般因为这种情况见得比较多，我们会认为就是越像土的沙子猫越喜欢。 越像就是颜色接近 土，不是 闻起来 质地，就是因为你们不养猫，你们不知道那个豆腐砂是什么样子，它是一块一块的。 哦，我见过 啊，你见过是吧？ 还有 不是不养猫吗？ 还有那个好多跟水晶似的，看起来。 哎，对，就是 吧？ 对，就是你这个猫砂越像土， 有什 么猫越喜 欢竹炭的呢？是吧？ 对对对，就是出问题的一般都是这样的。 是吗？ 我见过那个就什么宠物展卖的那种土一样，就是土那样的猫砂，那应该是很贵，应该那是最喜欢的吧。 我现在就用那个。 哇， 那个是什么？就叫土猫砂是吗？ 现在叫矿砂还是叫什么？当然我也是自己就是瞎试，然后就是。所以说一般我们认为现在给猫挑猫砂的时候呢，一方面要照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有的猫砂它会很大很脏，然后不出味儿，对吧？这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还要需要去考虑到你们家主子的感受，对，因为有的比如像有的砂主人很喜欢，特别粉 色的那种， 然后特别好看，然后亮晶晶，可能还有点什么香味儿，但是你家主子不一定喜欢，然后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哦，所以能不能带他们去店里试拉一下，可以吗？就是那么多猫砂，因为让我都买回去，我肯定不愿意。 我觉得这是一商机，你可以试试。 可以不可以去店里吗？带他去试一下，看 看他不会尿的呀。他是哪猫？他没事，这里上外面 猫 尿， 喝好多水让他憋着，可以吗？ 一般没这么操作的。 哦，行吧。 对， 吓尿了。 关于养猫这件事情啊，我和你们有着非常深的代沟，真的，我觉得也是可能现在社会给你们压力太小了，你们需要养一只猫来增大你们的压力，真的，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养它。啊，当然确实非常可爱，因为前一段时间正好我看那个大猫的纪录片，我这一次出去玩的时候，我又带着它，带着那个纪录片又翻看了一次，然后真的非常可爱。包括杨都吉也给我们发来他们家的两只猫，一只大的，一只可能是小猫，倍儿可爱。但是 他还问刚才那个病会不会影响它的生长？ 对对对对， 因为一直拉稀嘛， 一直拉稀， 肯定会的呀。 那需要再给它补点什么？那都全拉了，再补点什么好吗？ 该治啊！我觉得你要拉成 吃点 拉成那种一摊的那种。还是应该先去用药试一下， 先试一试。 对，该治还是治的。我说的能容忍让它自愈的状态，绝对不会是体重消瘦的，绝对不会是增重不了的，而是说基本上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 哦， 好吧， 就是便便有点软而已。 好， 微微软软而已。 得嘞，这个刚刚正好也有一位朋友说，他们家的猫就是他觉得有点太瘦了。一会儿让您分析分析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啊？大家有任何关于猫猫或者是狗狗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先进一段广告和音乐，马上回来。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游戏。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咱们聊的是伴侣动物，我们请来两位专家，都是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一位是耿大夫，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高院长，欢迎您。 大家好。 哎，这个大家有任何关于猫猫狗狗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当然，今天咱们可能聊了更多的都是猫啊，所以我们接收到的问题也都是跟猫有关的。这样咱先聊聊增肥的问题呗，好不好？这个闲云野鹤说了，我们家的美短今年3岁了，饮食特正常，但是特别的瘦，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能把它变胖呢？ 嗯，来，变胖你有经验，来，耿哥。 首先第一个，它绝没绝育啊。 哦， 没说。 我觉得没有绝过育的动物有时候会比较容易瘦。 这位朋友补充回答一下，绝没绝育，接着往下说。 啊，就是说如果没绝育的话可能跟这有一定关系，如果说已经做过绝育手术了的，那一般如果他瘦，从也会先考虑是不是非疾病状态的，比如说你饮食食物的问题，你食物的一个是卡路里没有吃够，说白了就是卡路里没有吃够，那你可能是食物假的，或者食物量给的不对，或者是食物类型调的不好等等诸如此类的，就是食物的原因。 等会儿，他们猫不是都自己吃吗？你也无法控制它的食量呀，都不都是搁在那儿，他们自己过去吃吗？ 对，那这就有这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你故意的让它吃的比我少了， 哦， 你不是你分对儿给的，还是说它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它不去吃那么多了？总而言之，这个量少了， 哦， 对吧？然后还有可能就是说是它消耗的卡路里多了，跟咱们人一样嘛。那比如它是一个过度运动的，或者是过度的有其他能量消耗的那种，那这种情况也会。当然更多的话我们现在就要去考虑就是病理状态下的了，那他为什么会瘦这件事情。那比较常见的几个原因的话，像是当然不限于他这个岁数啊，但是比较常见的需要瘦的原因，比如有糖尿病，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有一些慢性的肾病、肝病，还有一些消化道的疾病，都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绝大多数如果他是一个看上去他觉得吃喝大小便都挺好，仅仅是瘦的这些，那因为动物也不会说话嘛，所以我们可能能提供的这些就是能知道的信息就比较少了。那接下来就要利用医生的眼睛、耳朵、手，然后去感触它。做完体格检查之后，比如摸摸有没有肿大的淋巴结呀，腹腔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有没有很大的肾呀，然后有没有觉得肠壁很硬啊等等这些东西。完了之后再根据血液、 B 超、尿液等这些检查，再进一步的去找寻有没有这些慢性的代谢性疾病、内分泌疾病、肿瘤性疾病等这些原因。所以很难一句话认为，但是在这之前最好先审视自己吃的东西。其实尤其在狗身上，就那些发胖说减不下来的那些狗，那就很常见的原因是因为吃的多了，包括那些零食他不把它当成饭，但其实他吃了很多，那对于猫来说其实真的说吃的东西差的我觉得还是少， 对 啊，绝大多数可能还要从病理的角度来讲。 我插一句， 哦， 就是在这些问题之前，他要先搞清楚他的猫是不是真的瘦。 哦， 因为我见过那种就是 骨头， 医生你看看我们家猫都瘦成这样了，然后那么大一肚子，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瘦的偏差是不一样的。 哦， 一般如果他去医院的话， 猫奴觉得瘦是吧？ 哎，对，你觉得瘦，他不一定是真瘦，因为有的是很健壮的，很那种矫健的那种形状是正常的。 哦， 所以说一般要还是要到医院医生去做一个体格检查，我们会有一个分级。 对，他有时候主人的话不能全信，因为他的理解可能是有问题的，就跟我。今天碰到一个顾客，哎，昨天跟我说他们家动物不吃饭一个星期， 哦， 然后我说那瘦了多少，一量秤没有掉秤，一点都没有变化，然后我就很有技巧的问了他一下，请问他每天大便怎么样呀？他大便都挺正常的。我说那每天都有大便吗？他说每天都有大便。 哦， 我说如果他一个星期不吃饭怎么可能每天都有大便，体重还没有变化。 哦，他说什么？ 然后就 什你什么态度？我要投诉你， 是 不是这样？ 那其实就 啊， 那 变相的啊，说我们那个主人怎么回事啊？ 那其实就是刚才我说，就是他可能他明明吃了很多的罐头，或他不吃饭，然后给了很多的零食，然后他 那你这样吃了它，当然它当然可能会让这个狗会变馋或怎么样。所以就像刚才高院长说的，有时候这个话他问了，我们也要去审视他说的对不对。他说他吐了，没准我们认为是咳嗽，没准他说是那个了，然后其实是另外一种，就是不一样，下降的可能。 哎，那如果就是他只是他觉得他瘦，然后他吃也正常，喝也正常，拉也正常，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正常，那是不是可以几乎不用去看？ 需要，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有病，这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主人，因为绝大多数来到医院的都是已经不愿意吃饭，然后体重消瘦，呕吐拉稀，就绝大多数50%以上来到医院的这种病例都是已经症状更明显了。也就是说，除非体检发现的那些病，绝大多数来到医院的都是发现的比较晚的一些病，因为他不会说话，你要是观察的又不细，你就不能在疾病早期来发现，除非是体检。所以如果这个动物真的仅仅刚刚表现的仅仅只是消瘦，而其他都挺好的，而确实检查当中体检当中确实发现了问题，那就是这个主人很细心，提前发现了，而不是发展到特别晚特别严重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体重减轻是一个非常需要重视的一件事情。 哎，有没有那种就是你们测没测过，就是动物和就是比如同种动物之间它们的个体差异的基础代谢率？ 没有测过基础代谢率，基础代谢率需要放在一个那个代谢箱里面，就是专门的一种非常就专门，比如说做营养学的人，可以去做这个。 哦， 但是动物肯定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给动物进行它肥胖分级的时候，我们会用体况评分，有5分制，有9分制，一般很多医院它都有这个表，一张图，就说你看，比如这肚子的，看这个肚子，看这肋骨，然后去摸它，你就能给它去评，因为。有大有小嘛，有骨骼大有骨骼小的，所以你要看看他肚子呀，看看他这个背部的这个就是这个脊柱摸不的明显不明显呀，肋骨摸的明显不明显呀，肚腩大小啊，去评估这个动物到底是合适还不合适。不是统一的说5公斤就胖了，3公斤就瘦了，肯定还是跟他体型有关系的。 好，看看骨架大小。 秦宇和也补充了说，我的猫啊没做绝育，平时吃的也不少，而且活动量呢也不大，但是他是觉得瘦，您可以这样拍张照片让我们看看，他是不是瘦，也有可能是体型正常， 多角度的拍， 对，或者量一量到底有多重。比如说大爱吴江就说了，他想问一下，一般成猫的体重应该是多少啊？我们家的猫体重是12斤，这正常吗？ 就是他有没有一个，比如你狗不是有肩高什么的，他有没有一个身高体重比多大是合适的？ 哎， 没有，我们现在主要是做体况评分来判定他的动物是胖还是瘦，因为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公的会比母的沉，因为它个头大，所以这个就是一般不是按斤数算，但是通常来说，如果一个猫到了12斤，它通常都比较胖。 哦， 除非它的猫个头很大。 缅因吗？还是什么特别大的？你叫什么？ 对，缅因很大，缅因猫是个很大的。 哦，明白了啊。那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凤葫芦他说刚才问了一问题，他又加了一个，他说家养的猫正常多长时间要洗一次澡呢？院长，洗过吗？ 我洗过。好像是3年前吧。 3年前洗过一次。 我们家猫至少是1年半前，我妈到现在一直跟我说，你每天休息带它去洗个澡。 我就特别不愿意给我们妈家猫洗澡，因为是这样，首先就是大家要知道猫是不需要洗澡的，就是从它的需求上来讲，就是因为它猫会很爱干净，它每天会用至少4个小时在给自己去梳理它的毛，对，它要从头舔到尾，然后从爪子什么的屁股都要舔，所以说它每天会非常注意打理自己，所以说从猫的角度上来说，如果它不出什么问题，就是它在正常的健康的情况下的话，它应该是不需要洗澡的。当然这是对猫来说，但是对于人来说呢，它可能有一些需求，尤其是对于白猫，就是这白猫这时间长了不洗澡，确实你会觉得它 发黄，是吧？ 对，它那色儿不对，你知道吧？所以就是这个给猫洗澡这事儿呢，就是主人需要明白，这个是主要是为了他自己。就是你觉得你们家猫该洗澡了，那就是该洗澡了。 家里干净的话，其实猫不会觉得它脏，除非是家里面土太多了，灰尘比较多。 对，你家里干净啊， 与其给它洗澡，不如找个阿姨，是吧？ 对， 你把家里弄干净点，猫我觉得会比脚盖还会干净自己。但是它如果有皮肤病就单说了，比如说没有绝育，它就很容易长油， 就是尾巴上有油什么的、 哦、 就那种就因为激素的问题，那你肯定就有的情况下就需要，因为它有生病，你要 所以会有味道吗？因为狗会有味道的，猫因为我见的少，但是我好像 没有 闻到什么有 臭 猫味儿，这 一猫一般没有味道，猫只是那个尿会比较那什么，所以你就主要是要清猫砂那个去收拾那个，但是猫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哦，哎，明明，你看我们两个那天去了那个大兴野生动物园， 嗯， 我们两个闻了那个狮舍、 哎、 狮子那个， 哎， 啊呀，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臭呀，真的， 可能猫太大， 对吧？就为什么他们都属于是以肉为主要的那个就是能量来源的这些动物，为什么猫的味道就小很多呢？ 你闻到的味道应该主要也是排泄物的味道， 是吗？ 猫的排泄物味道也很大 啊，也特别臭。 对， 尤其是那个没有绝育的， 对，发情期，就是猫在发情时候，它放出的那个尿和平时的那个尿是不一样的。 嗯， 到了身上都洗不掉，有时候我们导尿导到手上，你发一整天都有那个味儿。 对，就是那个味儿特别的冲，就是发情期的时候很厉害的那个，所以。 养猫的人真伟大啊。来，这样我们先这样进一条广告，一会儿我们回答一下露露的问题。他说他们家的猫也是特别瘦， 嗯， 闹猫的时候就会到处尿尿，而且是一只母猫，想带他去医院做绝育，但是大夫说呢，因为你太瘦了没法做绝育，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一会儿让我们的专业的医生跟您说一下。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来，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露露的问题。首先说一下，特别瘦就没法做绝育吗？ 对，我们只听说过原来上学的时候，女生低于80斤不能献血，没听说过太瘦不能干嘛的其他的。 这个有点类似，就是因为如果体重太轻，或者是你这个动物的这个营养状况太差的话，我们会认为就是麻醉的风险会随之上升。 哦， 然后呢，所以有些情况下呢，这个就是医生可能会问你就到底愿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然后很多主任不愿意，那就只能算了。但是这种情况其实我就是还是那个意见，就是他要搞清楚他的动物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不正常的瘦 啊， 就是苗条，咱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认为是就是正常偏瘦， 健硕， 对对，它还是有区别的。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术前的一些检查，比如看的动物有没有贫血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会有一个大概的评估。 嗯， 所以这事儿我没法说得很准确，但是就是再商量吧。 哦， 就是他可能不是因为瘦不能做绝育， 对，他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营养状况比较差，而且他可能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啊，或者是什么样的。 或者体重实在是太轻了，就是体重越轻、 哦、 我们有时候认为麻醉的难度越高。 露露，你试试喂点鸡肝掺着馒头喂点牛奶，绝对特壮。我们家那个倍儿壮，原来喂的特好啊。那个鸡肝少放盐就可以了。 嗯、好的，那只能自己炖了、 嗯， 是不是？ 哎，是的， 好、 哦，好的、嗯。来吧，接下来咱们进入到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时刻啊，就是咱们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啊，在世界杯期间推出了动物世界的萌预测。 嗯、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新的朋友，来听听他是谁。 好、 嗯、啊。 啊，今天是我是吗？ 我都是主持人了，那还能我一人分饰两角呀？ 大家好，我是结尾狐猴菲菲。 哎呦， 今年5岁了。 哎呦，5岁的菲菲啊， 状态像5岁吗？ 哎，特别好，特别好。稍微显老点啊、 嗯， 不过看着还行，你状态也挺好的。哎，你会什么才艺吗？ 我们结尾狐猴被称为是太阳的崇拜者，接受日光浴的姿势是非常出名的，非常有喜感哟。 哎呦，这做特别好。你一般能活多长时间呢？ 一般能活多长时间？那就看鸡肝吃了多少 哦。祝你成功的活到死啊！ 好，肯定会成功的。 哎，今天的这个世界杯比赛，你预测谁会赢？英格兰和瑞典？ 嗯。那我选择一下英格兰吧。 英格兰啊，为什么呢？ 英格兰好像比瑞典厉害一点，好像。 真直接， 饲养员爸爸告诉我的，我也不太知道你们人类的事儿。 行行行，好，跟着爸爸投没错的啊。大家也可以打开咱们吃喝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萌预测，看看这菲菲啊长什么样啊。现在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上您的姓名电话，有机会获得免费的游览套票，全家一起游览位于大兴雨法镇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啊。这个动物园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占地很大，3600亩，有主题动物场馆，有60多个，展出的世界各地的珍稀野生动物200多种，10000多只。园区分为自驾游览区、步行游览区、猛兽体验区三大动物展区啊，大家一块可以去那儿看一看。我跟涛涛我们上一次就是在那边，我也是沾了滔滔的光去看了那个狮龙 啊。你没看， 狐猴没看呢， 你没看到我今天说的这个叫 哦，结尾是吗？ 结尾狐猴 没有没有， 真的手上非常有准的猴， 呵， 真的。因为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对猴的印象还停留在我有一年去贵州，贵州有一个什么黔南什么什么公园，我记不住了，那一个公园里全是猴。有巨多只猴，那个地方的猴简直堪称是，就跟那个 就是流氓是吧？ 对，哎，类似这个意思 啊。 就是进去以后，导游就告诉我们，手上不要拿任何东西，拿着东西直接抢 啊， 不给的话直接大嘴巴 抽 你，真的是抽。 哎呦， 我一开始不相信啊。 嗯，你觉得你能打过他？ 当然，我在这个时候我是识时务的，我赶紧把东西交给了边上的一个姑娘，那个姑娘。见到猴老远跑过来，吓得就赶紧扔地下了，就是这是主动上交的。有个把觉得自己很厉害的男士 啊， 可能也是没有人告诉他这里边的猴很厉害， 他要抵抗一下， 他就拿了一个那个好像手里拿了个矿泉水瓶子， 嗯， 那猴呢就要往走抢， 嗯， 他就不给他们，两个人争夺了一下 啊， 然后那个猴往过一拉，马上发现有人抵抗， 哎呦， 那个猴愣了， 胆子 谁大？我在这混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敢抵抗过。 哎呀，结果呢？ 然后把手松开了，照那个男的大腿内侧，啪就一巴掌，这我亲眼所见，给那个男的打愣了，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挨打了。 那动物园这狐猴呢？ 这个狐猴，所以我就一直以为猴是那样的，就是很厉害， 很厉害， 所以我挺害怕的。 哦， 然后那天那个饲养员哥哥还给了我一把香蕉。 嗯， 你知道你手里有食物的时候，那个动物 就很受欢迎嘛， 兴奋， 对，喜欢你， 然后就爬了我一身。 哦呦，爬一身呢？ 爬了我一身， 多大一只啊？ 一只大概我小胳膊这么长，不算尾巴的话， 跟只猫差不多大小。 啊，对对对，差不多，比猫稍微大一点。 嗯， 爬我一身，给我吓的，我就觉得。他们也会那个手很没准儿，就刀我呀，挠我，吓得我当时已经就僵住了，但是并没有，他们的手非常温柔 哦， 就是摸你的胳膊也是，因为我特别担心他们一抓我吧，那个指甲就会抠到肉里头，但是就是站在我肩膀上，站我胳膊上都没事儿。手非常之温柔，特别有准儿，从你手里拿香蕉也是非常温文尔雅的。所以那个互动真的是让我改变了对猴的印象， 也不一样。你接触的那是学院派的，你在那边弄的那都是野兽派的， 哦， 是不是？ 有 那是社会大学出来的。 后来那个他们说，因为他们不是在那个马达加斯加岛上嘛， 啊， 和周围隔绝，可能没有学咱们这边这些抢的习惯，没有这边的猴教他们。 哎呀，好吧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萌预测，就可以看一看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结尾 狐猴 啊，这应该是长得挺可爱的。 可爱，大家看那个马达加斯加那个动画片里边都是他们，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8:34，欢迎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伴侣动物啊，主要我们聊的是猫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赶紧发过来 chwl876。咱们先来说说卫东这个问题啊，特逗，说，哎，问一下啊，聊聊猫不都是喵喵的叫吗？ 嗯， 我们家有两只暹罗啊，公猫是父子，他们从来就没喵喵的叫过，都是怎么叫呢？哎，或者是咩？哎，都是这么叫，这是为什么呢？ 嗯， 来，专门养猫的高院长， 我的不，你学的可能不是特别像， 那你学一个， 学一个，不是，是这样，是这样， 哎，不是，你学一个， 对对对对对， 来 说人家不行的时候， 真是 行， 来来，你来， 我先说一下，人我之前听 的，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用暖场，你先来学一个， 这还是喵， 不就是之前那是。之前 这还是喵音，然后散发出来的其他的小变种。 之前 人家叫的直接是哎，妈， 北京猫是吧？ 妈， 北京猫是吧？ 哎， 是 不是您和您的母亲住在一起，每天都哎妈，我饿了，哎妈，我衣服呢？哎妈，我鞋搁哪儿了？他可能学会了。 就是人家那个行为学家说过，就是每一个家庭的猫，它会创造出就是你跟你家猫之间共同能懂的语言。 哦、 也就是说，每个猫可能叫法会略有不一样，然后他的这种叫法你就知道我是想吃了，我是想玩了，还是想干嘛了。比如说高然刚才他叫了，他应该能形容出他们家猫在不同需求时候的不同叫声应该是不一样的。 哦，那你来一个。 其实 要拉屎怎么？ 其实我不能。 不能。 不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但这个你如果对猫的这个叫声要想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现在行为学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哦， 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区分， 嗯， 比如说所有的类似喵的声音， 嗯， 它是对主人发出的。 哦， 就是猫和猫之间或者猫和其他动物之间是不会喵的。 哦，他们不交流？ 不是，它不会用喵。 哦， 就是如果你的猫就像咱们说的喵这样， 哦、 它一定是在叫你， 你 对， 哦、 它但是它如果和另外一个猫是不可能出现，就是它冲着另外一个猫喵的，它不会。 它们不就这一种声吗？还有别的声吗？ 会有很多声音，比如说有的那种最经典的就是，当一个猫看见窗户外面的鸟的时候，它会发出一些非常奇怪的声音，我不太会学得出来，就是跟那个。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那种特别频率特别快的那种高音，就是它会发出那样的声音。然后有的时候会那个哈其他的动物，它会说你不要过来， 哦、 那个是一种威胁， 哦哦、那个我好像听 过，对吧？对。然后但是只有唯独喵是给主人准备的。 哦，那它这个呢？到底 它那我不知道是哪种。 我理解了，明明， 嗯， 有可能。是最近接触的东北人比较多，你把它连起来，哎， 有口音， 哎妈，哎妈，对不对？哎妈，哎妈，少跟东北邻居接触，或者换一个邻居， 啊、 学唐山口音什么的，是吧？ 这是聊一闲篇啊、 嗯， 这个咱来说说王的这个问题吧。 哦、 这个发了很多啊， 王这个 这反正是有点长，有点乱啊。总之呢，就是 总结一下，就是他从。高处跳下来了， 对， 跳下来可能把自己给吓着了， 是的， 吓着以后呢就开始攻击自己的主人，这个要怎么办？来吧高院长， 那个 攻击行为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我有一个先导问题，就是猫不是经常上蹿下跳吗？它能从很高的地儿跳下来，我也没见那个猫能把自己吓着，而且是它自己跳的，又不是被别人推下来的，它怎么能从高处跳下来的时候就把自己给吓着了呢？ 我这个就没有，你没有具体的场景，没有具体的描述，是很难去回答是为什么的。当然猫会因为一些特别奇怪的时候才会受惊吓。 嗯， 你们可能见过那种猫走了走了走了，突然一回头砰一下飞了， 哦， 然后再看什么都没有，就是猫就是一种这么神经质的动物。就是但是呢我想说两点，一个就是说，首先当猫受到惊吓的时候，比如说你看见它炸毛了，看见它是一个惊吓的一个状态，你不要轻易的去动它，因为你会加剧它的这种情况。 嗯， 然后呢第二个是呢，就是如果你的猫已经出现了比较就是叫攻击行为，那么说明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如果它比如频繁的抓伤你，或者抓伤你的家人，然后就是那种没有理由的，就是突然就冲上来一顿狠咬，或者是怎么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士可能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他现在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推荐那个我们美联综合专诊中心有一个行为学的专家 张丽的， 对，然后你去问问他到底是该怎么办，因为这个就是不可能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描述就会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 哎，既然说到那个张丽专家了，能到转诊中心，就是人，就是他的主人，先跟张丽专家先聊一聊， 可以啊， 是吧？ 不是说张丽可以去他们家吗？ 不对，一般都是先聊， 先 聊一下， 对吧？ 先 聊 完了之后有没有上门的必要？如果有的话，可能需要上门，因为有很多要看家里的摆设呀，这个那个的呀， 家里环境啊什么的，这个都是必须得看见，得看见那个实际情况才能猜到可能是什么原因。 就是攻击人的话，这个就是它的缓冲期会特别长，是吗？ 您是指 就是让它平复下来，和原来一样，这个时期会特别长，是吗？ 是这样，有的攻击行为根本就不可能改变，只能缓解，就是它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让它不攻击人。就攻击行为是非常难处理的，在行为训练方面是最高级的这么一个就是科目，然后像我们这种做临床的医生其实都远远不具备能处理这种问题的本事。 嗯， 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他的猫真的是出现了攻击行为的话，我建议还是要找对人。 好吧，一会儿我们私信呢把这个转诊中心的电话以及这个地理位置告诉您，然后您去那儿找一下，是张丽带的， 张丽 对吧？ 嗯， 来，这有一个刚刚说了几个增肥的啊，黑母，这又来了一个减肥的，说我们家里的猫啊特别胖，其实吃的也不多呀，就是不爱运动。 嗯， 怎么才能帮助猫减肥呢？谢谢。 来，耿耿，减肥你也有经验，来吧。 嗯，那就是少摄入卡路里，多 运动。 对， 关键是怎么能让猫运动？就是 其实我觉得 人是可以让去它那个玩个什么高空瑜伽呀，什么都可以。但是猫怎么让它？ 我觉得减肥的最重点的一件事情是主人的决心， 哦， 也就是说你不能。这跟人一样，减肥不能变成一种空话。譬如说，我经常隔三差五的就发个朋友圈， 嗯， 今天开始减肥了。 哦， 就是减肥可能只是变成了一个那什么而已， 一个口号。 对，并没有实际。所以说，减肥的给猫减肥的过程当中，就是主人一定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心， 嗯， 并且一定要监测。譬如说，你采取了一种饮食的更改方法，比如我吃了一个减肥的猫粮，减肥猫粮也不是说随便吃的吧？ 嗯， 它减肥猫粮它会有一个推荐的，比如说你吃多少多少克。你按照这个克数吃，但是每个猫吸收的效果肯定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嗯， 就跟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你吃完了你不爱胖，我吃完就爱，我喝水都胖，对吧？ 哦， 那他这种情况下，你按照这个比如推荐的这个剂量先给他吃了，吃完了每一周每两周你要称体重， 嗯， 能不能减轻了，是不是真的减轻了， 嗯， 那这个就是你要检测自己，而不是说就一句空话。所以其实减肥的给猫减肥的很大的重点，第一就是选对一个合适的一个食物嘛，包括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设置怎么去选。那接下来一个就是要去监测它。 嗯， 比如我们在选食物的时候，其实不建议把就是正常饭量的这个食物，就正常食物的正常饭量直接的就卡掉。 因为有可能它会导致一些营养元素是摄入不足的，而真正的减肥的食物，它在设计的过程当中跟咱们人减肥是一个道理，它会增加它的饱腹感，就当然它营养元素并不缺乏。还有一点就是猫绝对减重不可以过快，减重过快就会出现脂肪肝，就脂肪肝在人是胖出来的，在猫身上是胖猫饿出来的，所以说猫减肥的时候也不能减得过快，否则会肝脏出病。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减肥有这些注意的事项。至于说就是运动这方面的吧，就这不是想让他运动就运动的，因为这个比如说你陪猫玩耍，你要找到他，有的人说我们家猫不爱玩，但是我觉得只是你可能没有找到他喜欢的玩具。比如说有的猫很喜欢那种天然的羽毛的制品，然后就像那种大鸟似的那种飞的，可能那种的他喜欢，然后你拿个假的人工的毛还是一根就是根棍儿的在他面前晃一晃一晃，杵杵杵杵杵的，你那没有反应。 这个我真的觉得好多猫都喜欢呢。 就是其实猫更喜欢像刚才他说的嘛，捕猎感、追逐感，你可以给他一个那种像 撒到假 真正皮毛做的这种吗？真正皮毛做的这种，然后你的舞动看起来像是一只真正的鸟，或者是真正的就是动的，它能去捕猎感的那种，而你只是一种人工的一根假毛或者是假的那种塑料，让它面前还冲着它。之前有一个行为学老师也说过，你有见过一个猎物冲着它跑的吗？这耗子不可能冲着它跑吧？耗子可能背对着跑，你要逗它，你得远离它逗，你不能冲着它逗吧？就是说你可能很多的方法是选的不对的，所以它也不爱玩。还有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比如多点喂食，让它这点吃点那点吃点，一旦你设定好了你的进食方案，你不能让它自由采食了，你肯定还是要分点分对的，否则的话就减肥形同虚设了。 好 的啊，高院长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 是干脆 啊，辉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准铲屎官啊，朋友要送他一只蓝猫，大概一岁多一点，因为他已经跟主人生活了一年多了，来我们家之后需要怎么跟他相处呢？尽快让他喜欢我呢，谢谢。 这问的有点这个，就是让猫喜欢你，其实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就是、 真的，他们穷极一生都做不到，怎么可能你几个月就做到？ 对，就是这个猫喜不喜欢它的主人，有时候不取决于你。就是当然，就是大家要知道猫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啊？就是猫不是那么爱人。就是它和人类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就是结伴这种关系， 不怎么来往的室友。 其实可以来往，就是他愿意跟你分享你的家。 哦， 就是他在，比如你把一个猫抱回家以后，当然第一它需要适应环境，因为猫是很讨厌环境就是变化的，它讨厌搬这个家。 对， 但是呢当它适应以后，然后呢就是它可能会认为就是这个房间里有一些资源，比如说食物，比如说水，比如说一个可以那个看的窗外的一个窗台， 都是他的。 哎，对，他认为这些东西呢都是他的。但是呢，如果呢你作为铲屎官，你呢能把他伺候的比较好，比如说呢，给他喂吃的，给他喂罐头，给他清天清猫砂，在适当的情况下给他撸一撸毛。然后呢他确实会享受这个过程，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的猫同意你跟他住在一起。然后呢 反正 这 可以加你名字了，是吧？ 哎，对对对对，就这意思。然后呢那个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跟你结成一种类似同伴的这么一种关系，然后呢他就是这其实已经是非常理想的人和猫的关系了。就是咱们有时候说这个让我的猫有多么爱我，就是实际上是就是看这个度，就是一般我们都是这么说，就是养猫的人人爱猫永远比猫爱人要多。就是这是养猫，为什么我们自称猫奴， 就是一个长得普通的男生各方面都很普通，找了一个大女神回家当老婆。 哎，就是这 个感觉。 哎，就是这感觉。 是吧？ 对，就是这感觉。 他冲你笑一下你都觉得哎呀 对，就受不了。 好美好，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养猫的人有好多都有这样的感觉。对。所以这个就这位那个朋友，他反正养猫之前呢，这个心理建设是自己先要做一做的。 对， 那 做好被虐的准备吧。 会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就是 它跟原来的主人更好一点，然后它来了你家以后它一直不认你？ 不太会。 不太会吗？ 不太会。 就是 跟原来没感情。 我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先传达一个东西给就是养猫的人，就是首先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一只猫了，就千万不要没事尝试再养另外一只猫，然后理由还是给它作伴儿，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猫跟猫是独居动物嘛，你不要老拿自己的人的思维去考虑这些事情。这个将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谈，就有关于猫的行为学。其实猫，你千万不要没事说，哎，给找个伴儿那种。至于像它那种，就是说送走了，它也不要有那种说它离开主人了，那好难受啊。刚才人家那个高院长说了，那也不是主人，对吗？不会有那种什么那样的想法。所以你即便是养一只成年的动物来说。对，不代表说他会不开心到一个地方，只要你提供他足够的他说的那些条件，他是很开心的，比家里有一只他不爽的猫跟他生活在一个空间可能会更好。所以我经常会劝我的一些客户，你如果有机会你把这只猫送走一只，因为两只猫可能他这两只猫是有行为学问题的，他送走一只到别人家，而那只家那个家里面没有别的猫，只有说一个愿意铲屎的这么一个奴才在，然后环境又很好，他可能会更开心。 两只猫都会很开心。 对， 两只猫不太喜欢跟人家分享空间。 人生有很多选择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对面对这么多选择和一些面对出来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要勇于说不啊，尤其已经答应的事儿，我觉得可以反悔啊。这个 什么叫可以反悔？ 听完他们的介绍你还想养吗？真的是我的天。进一段广告啊，一会儿我们要集中时间回答三个问题。这个、都是可能猫猫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猫癣，比如说可能会吃完猫粮会呕吐，还有呢想要去做绝育，大概的这个绝育的过程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来回答一下。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来，咱们先来看一下景龙的问题。他们家是美短，九个月大，最近呢想去医院做绝育，问一下专家，这个母猫绝育的大概过程和注意事项是什么？因为时间有限，咱就可以快点的跟他介绍一下，好吗？谁先来？高院长。 母猫绝育一般就是首先就是要做手术的预约，然后预约完以后确定时间，然后一般医院会跟你去就是要求要，比如说我们要提前进食进水。时间到时候根据 进食进水就别吃别喝， 禁止的禁、对，因为麻醉前是要这么做的。然后呢到了时间以后呢，你就拿，一定要拿一个猫包抱着猫，带着猫去，不要抱着猫去， 就是拿着它熟悉的味道的一些东西， 不是，是一个足够封闭的一个让它感觉到安静安全的环境， 就不 因为猫、对，因为猫很不喜欢出门，然后到医院里有时候又避免不了跟狗的一些接触，所以说一定要带猫箱去医院。然后呢在医院基本上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流程，比如说去了以后先采血啊，做检查呀、做完检查以后，然后可能就麻醉啊什么的。然后基本上术后一般在医院可能两三个小时吧。然后术后就是一些就是根据医生的要求，该换药换药，该照顾照顾，该戴那个脖圈你要戴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 好啊，汪大飞说了，猫癣怎么办？四个月了，不是很严重，但是用药好了一块吧，它又长一块。 在猫癣的治疗当中，在转诊中心，因为我们有专门的皮肤病专家有几位，在我们这边治猫癣都主要是采取全身治疗的方案，包括全身使用口服药，包括全身使用一些药浴，极个别的情况下才会使用一些单纯的外部喷剂。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他治疗猫癣只是单纯的选用了喷剂，所以这可能是他没办法彻底治愈的一个原因。如果他确实觉得他的猫癣不好治，建议他还是过来找专业的这个皮肤专家治一下比较好。 好的，红的问题，他们家的猫叫糯米，有的时候吃完猫粮就会吐，吃完两三分钟就吐出来了，而且这个吐出来的东西是有颗粒状的，有一些液体，而且他们家的糯米还有一个毛病，早上起床呢，如果他们家的被子没叠，他就会尿一泡， 啊，不是天天尿，只是偶尔。哦、半年内尿了五次，现在只要我们把这个被子叠上，哎，它就不尿了。 哦， 后边这个挺好。 是有强迫症的吗？ 对对对， 是吧？必须得整齐。 啊、这个军训过的估计是、 哦、 啊。那个，咱先说说这个 吐， 吃了猫粮会吐吧。 嗯，吐这件事儿的话，首先还是之前我说的，就是他形容的可能跟他实际说的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一般来到医院之后，最先首先要区分的，他到底是呕吐还是反流，因为这两个从主人的看法都是食物从嘴里出来了，但是反流其实是来源于食道的，呕吐是来源于胃的。 嗯， 所以说的话，他如果可以的话，你让这位朋友他把他呕吐的过程，嗯，拍照下来，就是录下来，这样的话，因为不一定他在医院能发生这个作用的表现这个动作嘛，你多录几段，这样的话带他来医院的时候呢，医生能看清楚他这个动作到底是呕吐还是反流， 嗯， 根据是怀疑食道问题还是胃的问题，然后再进一步的去鉴别诊断是来自于什么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首先第一个要去区别的，如果这个都有错误的话，我们定位就是有问题。 嗯，好的。龟说了，我们家的猫啊，我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 嗯， 而且老在门口叫我， 哦， 啊，我就不能在房间里边待太长时间，他会特想我，有时候我抱他他也舔我，他是爱我吗？ 嗯，我觉得是的。 我也觉得是的。 嗯，来你再说一个。 你别想太多，只是舔起来比较甜而已。知道吗？ 这么甜蜜的时刻你还不赶紧你也说一个。 做了这么多期猫了，猫是没有情感的动物。 我觉得是的啊。 哎，好吧啊，今天咱们关于猫呢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耿大夫以及高院长，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是 打开文化之门， 对 啊， 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是 讲清代的喝茶轶事。 哦，还在这个说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嗯， 喜欢茶的朋友，明天下午的5点钟，别忘了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见喽。 通常好快，可最近却好慢，乌云密布，我却觉得这天空好蓝，啊，你是 sexy lady， 眨眼又变成萝莉，你说你是机器猫，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oh, 我该怎么办，你看上去真的太可爱，对你的迷恋早已超越了我的那些个小伙伴，我最近迷迷糊糊什么都不想干，整天等着下班就匆忙跑去你家找你玩，莫名的幸福感把我的生活都填满，一直都流连忘返，当你在我的世界里转啊转，我不嫌你烦，哇哦，就愿意被你管，我是你停靠的港湾，你说的我都照办， 这不是情歌，只是我想对你说的，如果你听懂了，你会过来帮我的，这不是情歌，只是我想对你说的，上的白衬衫，可爱心午餐，有你在我不会把脏衣服穿了又穿，你总是假装不喜欢听我的歌，但偷偷被我的歌词跟朋友炫耀，说我是你 baby， 我常幻想和你以后的生活，跟你一起走，这不是情歌，只是我想对你说的。